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您知道吗？茶有喝茶、吃茶两种说法。喝茶嘛，就是喝茶，字面意思没有什么好深究的。但吃茶可有讲究了。古代文人骚客以精研茶道为乐，往往三五好友品茶论道，是为吃茶。后来吃茶二字就慢慢演变成了一种雅称。千万别以为吃茶真的是吃茶叶啊。 说起这个呀，我还想起一个小故事。很久以前呢，茶叶刚刚传到西方的时候呢，作为贡品啊，只有达官显贵才有。但他们不懂啊，这泡完茶居然把水都倒了，然后捞起茶叶来撒上胡椒粉嚼着吃。虽然说这有些茶叶啊特别优质，特别珍惜，偶尔一片两片呢喝到嘴里舍不得吐就会吃掉，但像他们这样大快朵颐的还真是不敢想。 新事物嘛，不了解难免会闹乌龙啊。现在有些外国人喝茶爱茶懂茶的，可真的是一点不比中国人逊色。茶文化呢也已经作为咱们中国的一种特色文化输出了。这眼下一年一度的明前龙井也是到了采摘季啊， 是， 这可等坏了不少爱茶的朋友啊。明前龙井贵如油，更有一两茶叶一两斤的说法。可即便如此，市面上仍然是人人追着要。 是啊，我们活动当中呢，来自于千岛湖畔的庄玉堂明前龙井，预售价格698元，那更是让不少朋友惊呼不敢相信啊！一盒两罐，每罐都是125克，698块钱带回家的就是250克半斤装的，等于说是啊，以1300多块钱一斤的价格预购到了今年的明前龙井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电话一报出呢，那等着的就是满线，而且是爆线。好多朋友打了四五遍都打不进来也是有的。 有去年买过的老顾客知道品质很好，听到就毫不犹豫的打进来直接订购了。也有是新顾客觉得优惠力度大被吸引来订购的。还有就是觉得698元一盒太难以置信了，打进来再三询问活动真实性的。好，跟您解释一下，确实市面上的明前龙井往往供不应求，但我们作为媒体渠道不搞噱头，让您实实在在喝好茶。今天呢只是预售来自于千岛湖的早春头采明前龙井，25号左右开采，届时是订货送货上门，到时候您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，不满意就直接拒收，一分钱都不用花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这十位数的省钱热线您可要记好了。 没错啊，但是今天活动呢有着一个注意事项需要您关注到，那就是因为明前龙井的产量确实非常稀少，8-9万棵茶树啊才能产一斤的茶叶，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仅仅只带来了500斤的备货。很多老顾客一上来就要订个10斤8斤的，那抱歉了，这真的是让我们有些为难。所以今天呢每人限定最多只能订2斤，那作为补偿的话，每订购1斤的我们再给您减去现金50块钱。那2斤呢就是100块钱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用实惠的价格品尝到今年的明前龙井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 明前龙井茶中珍品，盒子采用高档的 PV 材料，沉香木色的拉丝极具质感，沉稳大气，低调奢华，金色的明前龙井四个大字印在上面，满足您的馈赠需求。每一盒除了两罐茶叶之外，还配送了2个小包装罐，方便您出门在外随身携带。这一盒今天预售价只要698元，在其他地方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价格，但是我们做到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预售时间有限，买2盒再减50元，每人限定4盒，抓紧时间。4007106108，4007